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39集，不祥气息。 土地神？ 江瑶张口结舌，脑袋里蹭地蹦出了古装电视剧里常见的那种慈眉善目的土地老儿形象。只是这样的印象与眼前这名看上去阴森森的老者实在相距甚远，这让他一时不知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面对。 怎么，很惊讶吗？ 老者似乎一眼看出了江瑶的窘迫，淡定地抽了一口烟。 华夏大地每一片区域都有土地或者山神守护，而我就是负责守护未央地区的土地神。 果然，当初制止山崩的就是…… 江瑶总算恍然大悟。 哼，说起这件事，我还有账没和你这小兔崽子算呢。 土地老头冷哼一声，瞥了眼江瑶说道， 竟然想用山土活埋妖骨，你知不知道在那块地形里一旦激起连环山崩，下面的所有城镇都得遭殃。 对不起。 江瑶低下头，脸上隐隐发烫。 哎，行了，别翻旧账了，我赶时间。 饕餮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打断了老头的质问。言归正传，我怀疑前阵子发生在长佑山的妖神府内斗和这次妖骨事件有关。关于这个，你知道些什么吗？ 和妖骨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从在长佑山里发现血丹砂矿石后，各种乱子就没停过。 土地老头吐着烟圈说道。 血丹砂？那是什么？ 江瑶问。一种能大幅提升妖类修炼水平的玩意儿。饕餮随口说道。妖类里面也有等级划分，根据修炼水平的不同，由低至高。低级妖类甚至连化形都做不到。一般来说，要妖类混入人类社会，至少得修炼到中级以上。不过这种修炼过程相当漫长。如果没有血丹砂这类的催化剂辅助，怕是至少得修炼个几百年才能化形呢。 血丹砂数量稀少，这一次难得发现矿石原石后，自然就引得四方豺狼趋之若鹜。 土地老头说道。 湘西一带的小势力明争暗斗不说，这一次连昆仑部族都觊觎上了，各方大打出手，要不是之前有阴招从中协调，怕是到现在还在打呢。 那换句话说，目前他们已经暂时撤出了长佑山地区了？ 江瑶问道。 明面上是这样，暗地里谁也不知道。而作为我的立场来说，只要不破坏自然山林，他们再怎么斗，我也干预不了。 土地老头摇摇头说道。 我所知道的是，在昆仑部族撤走后，在长佑山中段的仙霞岭一带，就有不少低级妖类开始失踪。 低级妖类失踪？ 江瑶沉吟着，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转头看向饕餮。 那只妖骨是不是也是由低级妖类炼成的？ 哼，没错，看来这一切也并非没有关联呢。饕餮冷笑一声，抬眼望向远方阴沉的密林，慢慢说道。直升机的呼啸再次从远方阵阵传来，似乎搜查的面又一次扩展了开来。 先前的事态闹得太大，灵玉台方面恐怕很快会封锁这片地区，不想惹麻烦的话赶紧走。 老头说着从山石上站起了身。 那从这儿要如何才能到达长佑山中段的仙侠岭呢？江瑶追问了一句。 仙侠岭距离这儿虽然有上百里，但也不是没有捷径。 老头慢慢举起烟枪，朝着边上的山石遥遥一指，青烟缭绕中，江瑶只觉脚下的地面微微抖了抖，紧接着他便发现了前方的山体上赫然开裂，一道两人宽的羊肠小道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从这里过去的话，走半天就能到那一带，至于后续你们去哪查，那就是你们自己的事了。 哎，既然都开山路给我了，干脆送佛送到西，把我们俩直接传送那儿去得了。 饕餮呵呵一笑，竟然开始得寸进尺了，而土地老头则眼睛一瞪，压根没理他。 没时间磨蹭了，我们得赶紧启程。 江瑶抬头看了眼上空那些临近的直升机，也没心思扯淡了，赶紧拉回了正题。 这次真是谢谢您了，土地神大人。 我也是不想那边再闹出什么事，一个妖谷就够麻烦了，能借你们之手查清楚最好。 土地老头摆了摆手，背过了身。 别废话了，赶紧滚。 江瑶点点头，随即不再犹豫，抬脚与饕餮一起走向前方的山体小道。而正当两人即将进入山体之时，江瑶却忽然想起了什么，再次转身看向身后的土地老头。 对了，还有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那妖骨由于潜伏在阿星的体内，一直都没有显露出什么妖气，那您当初又是怎么觉察到那宅子有问题还前来查探的呢？ 我当初去那宅子，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因为觉察到什么妖骨的存在。 老头意味深长地笑着，看了眼江瑶身边的饕餮。 事实上，在你们来之前，有一丝特殊的不祥气息出现在了我的土地上，我就是为了追查那丝气息，才去了那老宅。 不祥气息？ 江瑶一脸茫然。 只可惜呀，直到最后我都没查到什么。 老头笑了笑，随即转过了身。 希望这一切都只是我的错觉吧。 林间的微风扬起纷扬的枯叶，在薄雾般的青烟中，土地老头的身影渐渐模糊，最终消失在山林之中。 岂有此理！ 粗犷的男声带着怒意，从一道绿色光柱中迸发而出。在这片昏暗混沌的圆形虚拟会议大厅中久久回荡。 整整三个多月了，别说摸着影子，连半点线索都没有，军机部是干什么吃的？ 毫不掩饰的怒气径直指向边上那道蓝色光柱中的人影。而那压力重重的视线中，那名端坐在蓝色光柱里的男人身影却似乎依然不紧不慢，冷笑一声后淡定地怼了回去。 嘿，有时间对我们军机部挑刺，不如回去好好整顿下你的刑狱部。别忘了这次的娄子是谁捅出来的。 别搞得和自己无关似的，要不是之前那次鬼门事件里你们军机部办事不力，也不会逼得我们刑狱部调派人手支援你们，搞得后方被人趁虚而入。 粗犷的男生怒斥道。 现在可好，出了事了，你们倒是开始当甩手掌柜了。 要是我当真当甩手掌柜，也不会坐在这里。 蓝色光柱中的人影低沉地说道。 事情发生后，不仅仅是我们穆家，连着整个军机部上下，谁不是在日以继夜的追查？如果不是你们刑狱部当时发现的太晚，我们也不会搞得那么被动。 你， 哎，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冷静点。边上黄色光柱那名温文尔雅的男人终于开了口，安抚着打了圆场。事已至此，与其相互追究责任，不如想办法亡羊补牢。 的确，虽然现在我们后勤部已经开展善后并封锁了消息，但保不齐夜长梦多，还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来解决这次危机。 这次说话的是青色光柱中那名严肃的女性。 说起来，此次的危机不仅涉及灵玉台，甚至可能威胁到妖神府。 紫色光柱中那名看似柔弱的男子面色凝重地思忖了片刻，抬头看向前方的橙色光柱。 对于妖神府那边，司礼部方面有联系吗？ 很遗憾，妖神府代理首领英昭依然是联系不上的状态。 橙色光柱中传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只见那名端庄的女性身影轻轻摇了摇头。 此次事件一出，人类政府方面也是压力重重，我只能尽力交涉安抚他们的情绪，但事情总不能一直拖着。 妖神府目前内斗严重，恐怕一时半会儿是指望不上了。黄色光柱中的男子也是叹了口气， 哎，想当年凤凰大人还在的时候，还会与我们司研部一起研究法术开发，但现在，哎， 既然指望不上妖神府，那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只是我们军机部现在也是人手不够的状态。 蓝色光柱中的男子顿了顿，转头望向紫色光柱中那名男子的身影。 太宰部这边就不能给我们部多招点后备部队吗？ 哼，人手问题是我们灵玉台所有部门的大问题，每次理事会会议上都有提过。 紫色光柱里的男子似乎听出了对方的弦外之音，笑着打了个太极。 事实上，后备力量我们一直在留意，但灵玉神使的准入门槛很高，那些地下江湖的草莽也不适合加入，所以难度不小啊。最近唯一招进来的编外人员还是个啥都不会的傻小子，肯定不适合你们军机部。 那个小子我记得叫周文涛吧？ 蓝色光柱中的男子轻哼一声说道。 说起当初拉那小子进入灵玉台，也是为了制约那名姓江的无色体质者，可如今那名姓江的小子气脉尽断，成了废人一个，即便用虚脉草之类的接上气脉，基本上也无法再发挥出凶兽之力了。而与其就这么作为废物放置下去，不如抓回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蓝色光柱的男子说着，冰冷的语气中似乎带着某种试探。 千年难遇的无色体质，其血肉基因想必与众不同，如果能从中研究出某些奥秘，那么我们今后面对这类危机时，也不会像现在那般束手无策。 男子顿了顿，转头看向了前方红色光柱中一直沉默不语的陆静怡，言语中似有深意。 不知您意下如何呢，陆首领？